哋唔可以活在歷史嘅過去，因為世界不斷喺變之中，而到了今日更加變得快。 咁其實我哋學歷史嚟有咩用呢？ 其實過去、現在同埋未來係連貫一體嘅。我哋唔了解過去，唔了解歷史，我哋冇辦法能夠掌握現狀，同埋咧係放眼未來。 逢星期三8:00，何俊仁、劉世良，還看歷史。 好啊，好多聽眾咧就覺得我哋好重口味啦，博聲 day 咁樣，咁啊講毛澤東嘅呢個性生活 輕鬆啲。 咁啊個原因就因為今日就其實唔係博聲 day 啦，我都話今日係毛澤東誕辰啊嘛， 係，所以講毛澤東係應該嘅。 今日就調翻轉，唔應該講聖誕老人，應該講拆禮物，其實應該講毛澤東真係噶。咁咧就嗱，記住啦，星期三咧，聽日咧就有呢個還看歷史咧，就係、是、會講李子衰呢、這個呢本書啦。系啦，咁大家認一認個麥頭咧，睇下呢個李子衰嗰個樣係點咧。其實，因為佢係真係喺佢身邊最耐歷史啊，由呢個 近距離觀察 1956年一路到呢個1970幾年20幾年嘅，係啦。你睇佢樣咧，其實佢一個即係幾西化嘅一個知識分子嚟嘅。咁咧就，但係佢係頂得住佢嘅。咁咧就特別係老毛嗰啲，即係個人衛生，坦白講。頂你一個國家領導人，你睇到嗰條褲真係咧， 仲高過李子衰喎，條褲優到咁高嘅係。 喂，大佬又係江澤民又係咁，我諗個褲浪起碼20寸啊，真係，係咪先？大佬優到上心口啊，真係。係 咪特別做㗎呢褲？ 一定係啦，就是、因為佢就肚腩大，所以驚褲頭甩。 哦， 咁所以就做個褲浪好深嘅褲。 唔係喎，視覺上佢想咁樣整長啲對 腳，即 係 點啊？ 就令到你個肚腩咁大， 係 啊， 唔係啊嘛。 其實係 designer 嚟㗎。 即係點啊？溝靚妹嗰陣時候就會用 啲啊。你睇我腳幾長，其實我唔係肚腩嗱，因為點解你個皮帶如果係降得低嘅話咧， 有個肚腩，有個皮帶界定個肚腩喺邊度？可能係黃金比例啊呢個。 係啦，你睇幾勁。 靚你真係見到都作嘔啊！真係。咁就呢啲咁嘅嘢，大家就喺個外邊包裝就講到佢一個神人。但系里边咧，大家有机会真系睇下呢个神人啊，究竟真实嘅一面系乜嘢？即系26号今日就一个咁嘅大魔头，就系喺呢个中国嘅湖南地方出世啦，喺韶山，系啦，咁就将中国带入去一个民族嘅深渊。但系今日嘅领导人竟然就话改革开放前嘅30年不容否定，死咗大约进咗死3200万人。我想问一下，其实是一个乜嘢数字嚟？3200万人，你成日抡南京大屠杀死30万人，我想问一下3000万人是一个咩嘅数字？ 好难 啊！系啊， 二次世界大战都好似冇死咁多人。 如果喂，成个中日战争冇死咁多人啦，即系共产党杀嘅人系多过日本仔杀嘅中国人啦。咁我想问一下，点解连纪念一个大跃进嘅纪念碑都冇？嗰啲人死得咁惨，系咪？你喺床上边揽女？然后落去考察嗰啲擦鞋仔咧，就喺个火车专列旁边咧，就起嗰啲炼钢嗰啲高炉。等阿毛泽东架车经过嗰阵时咧，就见到全线都系呢啲咁样嘅大炼钢嘅成绩， 做出嚟俾佢睇。 全国嘅科学家唔出声，唔好话冇新闻自由啊！亩产20000斤，你信唔信咧？ 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嗰阵时咁样讲嘅口号， 亩产20000斤， 完全系违反科学常识。 任何一个有稍有普通常识，你插秧都插唔到啦，系咪啊？一亩地可以生产几多斤嘅呢个稻米？ 十兆我谂， 咁多农业专家，咁多美籍华人专家翻咗大陆， 每2个月就完成。 有冇一个科学家喺 MIT 清出嚟嘅科学家，同毛泽东敢同佢讲一声？喂，死好多人噶，会唔掂噶？有冇啊？我就话今时今日行翻嗰条旧路就系咁啦。一啲咁荒诞嘅嘢，咁圣诞节，有冇人敢出声啊？冇，《环球时报》继续喺度鼓吹，喺度鼓动呢种义和团扶清灭洋嘅精神。香港人有冇出声啊？所谓啱啱选完嗰班人大，系咪个个就用住爱国嘅招牌去揾着数，喺度舐呢样舐嗰样，非执党马会董事乜乜乜？ 争先恐后添啊，仲要系唯恐不及啊！ 有冇讲过一句公道说话？所以我香港人几抑郁就系咁嘅原因。你嗰班人系黐线嘅，然后嗰班人话你黐线， 跟住你又要同埋佢一齐， 跟住你要承认你自己黐线。咁你谂下，即系一个唔好话一个开一个一个开放式监狱啊，其实一个开放式嘅精神病院嚟嘅， 逼到你都 系一个开放式嘅精神病监狱，系咪？你睇住嗰啲新闻。你笑完之后你想想，喂大佬不是嘛，癫到咁，是吗？现在就是这样了，现在 exactly 的环境就是这样了。 所以然后跟住仲要咩咧？我都话以前佢知道自己老土，佢唔会逼你承认佢有型啊嘛。而家就系个黑丝大妈行山扑喺度之余，仲要逼你承认我着黑丝行山系我有型 啊。你觉得我有咩问题啊？点解你仲会批评 我？ 唔 系我有 问题 啊！ 你可能政治上唔 系 好正确。 可能系因为香港冇优势，所以你对我着黑丝开始有歧见咯。 系国家照顾咗你咁耐， 你香港人买唔起黑丝咯。 系。 佢就咁谂啊嘛，佢个心态就咁谂啊。 或者你过去受到呢个殖民地主义嘅荼毒， 唔系，所以我就话大家在节日里边真系要谂清楚自由行嗰个上限嘅问题。 嗯， 呢个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呢个就系我成日话香港文明质素嘅倒退，唔系因为香港人俾人洗脑。我相信我哋呢一代系唔会随便吐痰抌垃圾，周街踎嘅人。不过当你嗰个社会嘅环境，所有嘅系统负荷系超晒标嗰阵时，教育。及公共医疗，好简单啫嘛。以前节日里边所谓嘅急症门诊，唔应该系一个新闻嚟嘅，唔应该系一个新闻嚟嘅。 过去嗰三五七年，每一年大事大节， 而家系一个新闻嚟噶， 新闻 冇事都要报。啊，今年圣诞好啦，冇排长龙。 系啊， 咁你谂下啦，系咪真系香港？已经变成一个精神失常的地方。 你记唔记得 你睇外国的新闻报纸会唔会报道加拿大嗰啲报纸会唔会报美国啲报纸会唔会报 ？USA Today 就系话啊，今年圣诞节美国嘅医院冇事。 系啦，我哋嘅医疗系统几时爆煲？ 系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嘅国家先至会将佢当做一个新闻嘅啫，呢啲嘢。 12年、13年，大家记唔记得啊？嗰阵时逢亲呢个五一劳动节啊、圣诞节啊、农历新年，就会话：咦，会唔会边区又买唔到奶粉啊？边度又会挤奶粉啊？咁样啊，或者边啲日常生活用品又出现咗缺货？呢啲又系唔系发展咗 嘅 地方系会出现嘅？ 唔系发展地区正常嘅新闻嚟嘅。香港已经变成一个 third world， 我就系话 third world 唔系你嘅经济所得、人均国民所得水平高咁简单，而系你嘅质素啊。呢下先恐怖，你的国民所得水平 GNP 或者 GDP 都好，去到两三万都好，告诉你刚刚前北角村用地 开售，新鸿基那个地皮那个楼啊，58,000元一尺， 哇， 即是说1000尺的5800万，以前北角村 即是不是人住的， 以前北角村而已，卖晒给大陆佬，我告诉你5000多万， 点可能 喺屯门买一个500多尺嘅单位，而家都要500-600万。你谂下呢个，然后跟住佢用170多尺卖俾你。而家嗰啲四叔乜叔乜叔嗰啲，系嘛？香港人，你以为你自己嘅收入系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其实我哋系 third world。 系啊， 我哋嘅收入水平系先进行列。但系因为一个无止境嘅咁样嘅一个 demand。一个需求，我哋嘅公共交通，我哋嘅公共医疗系唔可能无止境咁扩张嘅。呢个唔系种族歧视，唔系话反黄，完全冇关系。 大陆不断印银纸， 系个系统，你根本系冇可能 容许呢啲北水系去嚟到香港推高咗嗰个楼价。自由行2003年开始，跟住2009年嗰阵时咧，就呢个嘅一签多行，有咗呢个便利嘅话咧，更加多嘅诱因咧，大陆人就嚟到香港咧系去买楼。自由行亦都推高咗个物价，你要记住喺香港人嗰个实质嘅收入或者系个购买力咧系持续地下降。这个是蚕食着我们香港人的财富。 我告诉你，我土生土长1965年出世，我看着香港在1997年之前慢慢由一个第三世界的贫民窟，其实我在一个骰子区长大。我想我们这一代很多人，就算不是骰子区，都是基层家庭长大，慢慢看着逐步逐步改善。你望到那条路，你可以揀去做黑社会、走粉、做鱼蛋妹，但如果你想行正路，你是见到那条路，你可以行得到的，你摸得到的。10年之后我在粉岭买层楼，你就知道15年之后你可以搬到香港岛。这个就是你摸得到的条路，现在是看不到的。现在的社会是很严苛的，对后生的很严苛。你反抗提出你的理想的，就捉你去坐监。是吗？一系就叫你港猪，一系就叫你不喜欢就离开香港，范徐丽睇啲咩扑街。这个就是你看到了，为什么香港人到今天会有一种这样的情绪出来？你以为他不上街代表他开心？当然不是。其实那个抑郁是会变成由大陆的精神病输入香港，成为香港人的精神病。我觉得这个才恐怖。 香港旅游业1997年的时候每年只有1000多万。 而家系慢慢慢慢系暴升，去到五千几万，向六千万迈进。零七年、零八年、零九年，因为一千多，你睇一睇嗰阵时，你睇下上水粉岭，即系以前嗰啲地方嘅物价系比起旺角咧系低嘅。但是因为有了自由行去抢那些日常生活用品的话呢，去到一一年一二年的时候呢，竟然上水粉岭那些的即是普通零售业啊，那些平民 百姓那些生活用品的物价竟然是接近甚至乎高过旺角这些这样的核心的商 业。喂，你 试下 去天水围买东西。 喂，你看看基层市民，你看看基层市民。九七年千几万的游客到而家五千几万游客，你问一问嗰啲即系从事呢个服务行业、零售业嘅人，嗰啲嘅前线员工佢哋嘅实质收入有冇咁样上升啊？有冇咁样上升啊？冇啊，系，所以唔好听政府讲话只系啊旅游业旅游业，但系冇对前线。 如果嗰个 trickle down effect 系有嘅，呢、這个就系中国模式全球输出一带一路咧，香港系最。清楚看得到那个财富渗透有定无。我告诉你，第一 benefit 到哪些人、第一地产商、第二领汇领展。因为拥住那些商场的大业主呢、就是领展和地产商、那些商场是最旺的。你在里面开铺甚至打工的人呢，你在手指那流下来的呢，其实呢少之又少，根本就 benefit 不到铺仔。是吗？是冇的，你街头街尾巷头巷尾那些都是靠本地人消费。 自由行拖住夹嗰根本就代表话俾你听，佢嚟到香港系唔会住酒店嘅，嗰啲唔系过夜嘅旅客。 而家的士佬， 嗰啲系 自弹，你唔好听我 嚟 吹，你唔好听我吹，你搭的士你问下的士佬，仲有几多大陆游客搭的士？如果唔系点会地铁爆煲啊，大佬啊，你谂一谂。 仲有啊，嗰啲低价团，第一就唔会令到香港系可以即系话高端消费嗰班，又唔系嗰啲，仲要啊，而家大陆人自己根本就一条龙包办埋。带啲低价团嚟到香港又系，带佢哋去一啲特定嘅地方去买嘢，劏埋佢哋都系一条龙服务。 观塘， 所以咪会零八年、零九年嗰阵时咪出现阿珍事件咯，刀手阿周事阿珍事件，就系因为连个导游都唔系香港人，又或者嗰啲香港人系好熟习大陆嗰套嘅新移民，系被聘请一条龙提供呢啲咁嘅劏客服务。 因为第一，香港人咧唔熟佢哋嘅文化，冇办法用语言咧去冧佢哋， 系 威逼利诱佢哋。或者最后尾反台嗰下，亦都冇大陆人咁狠啊！大陆人对自己人系最狠的， 好狠嘅， 系真系绝不手软嘅，赶佢哋落车，抨佢哋出去，唔俾佢哋住，乜都做得到嘅。观塘海滨广场就喺呢、這个， 系绑佢哋架车度，唔俾佢哋食啊，大佬！ 就系每一日我哋架车兜入去伟业街咧，就会经过观塘码头嗰个商场， 系 香港人唔会入去嘅。全部又好似红磡嗰啲自由行商场， 系 一车一车人咧喺度禁锢、禁闭式消费嘅。系咪呢啲嘢 benefit 到香港咩？你问我，经商局好心，你哋真系唔好咁离地啊！你班友， 而家某旅发局每年都仲使1000至1500万，甚至乎更多，系翻大陆嗰度去推广自由行。而家根本唔使推广，我哋大陆自由行嘅旅客已经足够啦。 我话俾你听，只要习近平继续发癫，唔准人过圣诞。你唔使推广嘅圣诞节，所有大陆人都会嚟香港过圣诞。只要佢发癫，唔准过复活节。只要发癫拆晒所有教堂，佢要崇拜佢咪嚟香港咯，佢要买嗰啲宗教嘢咪嚟香港咯，跟住佢要呢个过西方嘅节日佢咪嚟香港咯， 唔系嚟香港就买禁书， 但 系 问题就系我哋承受唔到噶嘛，我成日都话任何嘅系统，呢个唔系大爱大唔大爱，系阻唔阻交嘅问题，而系冇可能任何嘅社会嘅设计，佢哋嘅 system， 无论交通，无论呢个旅游嘅 infrastructure， 无论系佢嗰个嘅。所谓我哋生活嘅空间， 你要记住系13亿人口里面只要有1% 嚟香港都不得了啊！ 而家我话 香港都六沉啊， 我都唔敢叫人放圣节日去露营啊，真系噶，你试下去西贡湾仔露营， 背后咯，背后咪出事咯， 湾仔都出 事， 我话俾你听， 湾仔出事啊， 系啊，唔系港岛啊，西贡个湾仔营地啊，一样出事啊，就系咩咧？佢唔使多噶，佢嚟200友你已经死噶啦，因为香港嘅营地就 系 咁少。以前就是我哋啱啱好，甚至是可以即系 cater 到高峰，平时就一定有位，高峰就啱啱好咁样。呢个都系一个 capacity 嘅问题。郊野公园、行山径，所有呢啲recreation 即系康乐嘅设施，其实都有 capacity 嘅问题喺度。你唔可能系无止境嘅，包括土地供应，系咪？香港你谂下过去十年，你眯埋只眼谂下。我哋嘅政府只系做一样嘢，叫做起楼。点可能一个政府 的質素倒退到這樣的地步，整個政府只是覓地起樓，你的競爭力不倒退都幾難啦。如果是這樣， 單一的議程， 為什麼這個議程整個政府的施政只有一樣東西而已， 覓地起屋，覓地起屋， 覓地起屋，日日講，日日講，日日講，要找地，要起樓，要入郊野公園，要填水塘，是嗎？你的 capacity 就是你已經去到盡了，其實已經是。你講 theory 是香港人口老化需要年輕人口，這些理論上是對的，但是理論上你都要看回現實上香港的系統可以承受多少。喂，都是很簡單，你將一些動物放在一個籠裡面，放到某一個密度的話，他們自相殘殺的嘛。 啊，有人做過一些實驗的，是 啊， 放老鼠一起的時候，密度過高的時候自相殘 殺，他們會自相殘殺的。所以精神病不是講少，大陸精神病人是多的事的，這個是跟他歷次政治運動所造成的精神創傷是沒有治癒過有關的，然後當他集體發癲的時候，這種精神病是會傳染來香港的，不是講少的。這種抑鬱的情況，喂大佬，你只是看看搭地鐵上班放工那些人，大佬幾痛苦，在金鐘轉車那些，喂，即我搭觀塘線，我不在金鐘，我在北角轉，但我由牛頭角去觀塘，去看觀塘上車那裡，去到觀塘那個站，你已經知道恐怖的。其實 不单止搭车啊，揸车嘅都出事啊！最近先啱啱有个报告，前日就应该，琴日有明报有报啦，系吓呢个2012年，好彩嗰阵时系刹停咗呢个自驾游南下车嘅第二阶段，但系第一阶段过去咧，每一年咧嘅数字都系上升，因为嗰个驾驶习惯啊，即系报道都讲到明啊，唔单止系驾驶习惯啊，即系因为唔熟习香港嘅路面嘅情况啊，又有出现咗超速啊、冲灯嘅情况，那个数字系持续上升嘅。而家唔系净系挤逼，令到我哋生活空间辛苦咗。如果系驾车人士，你嘅死亡风险都高咗。在马路上面， 喂，个原因就好简单。坦白讲，高铁、港珠澳大桥、莲塘口岸三大工程，只会更畅便嗰啲大陆人嚟香港。好啦，即系话 the rest 仲未嚟。而家你喺呢香港已经外游一百几万人噶啦，呢段时间外游喺圣诞假期啊，离开香港嘅一百十几万。 七分之一人 已经走了七分一人出去，都搞到咁，你谂下，即系话平时你可想而知，嗰啲人未走嗰阵时候，当佢嚟嗰啲人冇咁多，对冲翻啦，即系话都系咁逼。而你所有香港人，你一想起放假 recreation， 你都不知道去哪边，亦都不知道做乜。 早几年呢，就是上水北区那些的港铁站才是塞到爆的，现在不是，或者旺角啊、铜锣湾那些，现在不是的，很多啊。你 同埋 现在 任何全线都爆的， 是啊，是得少量的港铁站是比较清闲少少，咩大窝口啊那些咁嘅啫。但你看下其他很多，就算很接近民居，你冇想过是会逼人的港铁站咧，都是塞晒。系啦。 我在黄大仙站很多时候，即是回到我爸爸家。黄大仙站没位坐的，现在都一定。同样是你要随时已经是站到近门口添。一样是这样。这个就是那个你看到超负荷。 那些是低价团来的，在那里逗留15至20分钟，所以为什么那些做美食车那些锁定 的。没得做的，如果是 做 美食车怎会蚀？ 喂大佬，怎会受惠于即是令到他们，令个零售业啊、餐饮业是受惠的，那些是低价短程的团嚟噶嘛？系 佢哋会超级市场买个面包，淡仔都唔会帮衬，我话俾你听。 踎喺度啊， 淡仔米线都唔会帮衬。所以我就话你不断咁样唔去规划，净系追求个量，以为量多就会质变，系有个质系会变向下啊嘛。呢个就 系 香港人集体生活质素下降。我见到170几尺，屌啲发展商扑街到咁，政府唔去规管嗰个尺。尺数 应该要 有最低标准的嘛，一个正常的屋企。大佬，日本有规定，大陆都有规定啦。一个楼宇的单位最低标准是几多尺？ 我哋而家香港， 喂，你话楼宇供应多咗系啊，中小型单位多咗，顶你，结果你一计尺价，哇，仲贵到无论，系嘛？你计尺价贵到无论，大家其实笑仲喺度，冇件事。系嘛？嗰啲地产商 呢啲先系最核心嘅民生问题 啊！我都唔明嗰日以前讲官商勾结嗰啲传媒去咗边咧？嗰啲明报啊，嗰啲咩粉肠信报啊，嗰啲喂，你话勾结而家唔严重？而家你话地产商勾结严 重 啊？ 以前好多啊，系 喂咁都得噶喎，嗰啲170几尺照卖， 嗯， 系嘛？你话系啊？而家要统一标准实用面积同建筑面积，所以话你每一步每一步，好多人话展望2018年会唔会好啲？我觉得如果你任何一个特首，我不要你要求你做到 100% 咩普选乜乜乜， 呢啲大家都知道个制喺大陆嗰度，唔喺香港呢一边。但系你，我只系要求作为香港人去做一样嘢，就系要源头减人。 嗯， 无论喺新移民，无论喺呢个嘅自由行， 外来人口， 外来人口，一个城市嘅外来人口系冇可能无止境。呢个系违反人类常识嘅，其实根本系呢个根本唔系一个咩特别嘅要求。 大家记住， 但系班友契弟到连提出都唔敢。你睇东风水 系啊，九七年到而家系从来冇一个叫做人口政策嘅大方向定咗落嚟嘅，呢个系唔可能嘅，呢个好难想象嘅，系因为 上一届咪阿林郑定嘅咯。 教佢定起先就系冇政策啊！继续而家现有每日150个嘅单程证嘅配额，跟住咧就房屋、教育、医疗嗰个规划咧，系唔会因为呢个咁样继续上升，不断上升，无止境嘅上升咧，系去作出一个安排或者处理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假日嗰阵时，点解我哋医疗系统、公营医疗系统爆煲就咁解？ 喂，而家公立医院好惨啊！话俾你听，啲医生咁多医疗事故啊，全部都系同人手不足有关嘅。我真系亲身经历嘅。老人家入医院，本来咧就行动只是要用拐杖嘅，因为嗰个医院里边嗰个 ward 嘅护士人手唔够，咁佢就唔想佢自己落床，结果就要嗰个长者咧系要用成人纸尿片，咁佢即系当然好抑郁啦，因为佢本身觉得自己冇事噶嘛，好多插喉喂插喉饮食啊，如果人手够系唔使插喉嘅，但你都知道，如果用咗胃喉插喉嘅话咧，就一路要用噶啦，其实就离唔开医院嘅嗰个人系。本来可以人手喂嘅，其实只不过佢即系要耐啲啊，要耐啲啊。呢啲嘢我哋系每一日系 sacrifice， 香港人系 sacrifice 紧嘅。为咗边啲人啊？为咗卖170几尺嗰层楼俾你嗰啲，自由行系发咗呢啲人，系拥住嗰啲叫 REIT， 即系嗰啲嘅商场。 系 拥住商场有两种人，就系、是、四八大地产商同埋领展。 嗯， 系嘛？你话？林郑仲喺度牙斩斩出嚟话回购笑嗰啲人 stupid， 系嘛？喂，你用好多方法喺 个地契里面有得搞噶系嘛？ 政府嘅公权力应该使喺嗰啲地方嗰度嘅， 佢就攞嚟对付啲市民。顶你嗰几座大山，你喺度咁耐，系嘛？日日就话觅屋觅地建屋就踩去嗰啲咩咧？市民可以享用到嗰啲，冇一个所谓 owner 嗰啲，你就踩入去啦。 有得 高尔夫球会、三军会嗰啲，你又唔踩入去？ 会所地。 喂，解放军地，我想问一下，万几亿啊？你有冇睇而家纽约时报计出嚟嘅？ 万几亿啊？ 万几亿啊？解放军在香港拥有嘅土地，嗰、那个市值系几多钱？ 大家睇一睇喺九龙， 点解要咁多军用地？ 九龙塘浸大啊，浸会大学隔篱。嗰笪系吉咗，系冇人用嘅。 冇人用 呢，我哋就叫闲置嘅军事用地。嗱，新加坡系会将嗰啲军事用地咧，慢慢搬去啲即系离开呢个核心商业区啊、住宅啊、较为边陲嗰啲地方，系去唔系发展啊，即系话个使用啊，系吓。但系就香港唔系，香港嗰啲好靓嘅地、好重要嘅地咧，就摆咗嚟咧系冇用吓，即系扮系军营，但系实际上面系冇用。 喂，三军会咧？大佬，三军会你去摆酒得噶，而家同军事有咩关系？我想问一下，点解要嗰幅地要俾个佢咁样用咧？你话我哋系演习嘅，嗰个驻军用嘅 ，fine， 我唔喐你，系咪先？空置嗰啲咧，点解要 keep 住块地啊 ？keep 住块地嚟做乜啦？如果你讲到条水塘都要填，讲到十万火急，过去十年成个政府做嘅嘢只系觅地建屋，连电召街咁嘅篮球场都攞嚟起居屋，扑街到咁，是单栋式居屋。 城寨人记住有四种地政府一直不好好处理。第一就是中土。中地1200公顷。 珠海第一处理咪被人斩咗差啲。 第二就是呢个闲置嘅军事用地。第三就好似粉岭高尔夫球场呢啲叫做 会 所地。 一蚊批出嗰啲。 第四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大山，就是丁地。嗱，呢四種嘅土地唔使用嘅話咧，或者唔會安排好呢個優次緩急地去處理，政府冇政策嘅話咧，根本政府講話冇地建屋或者覓地建屋，全部都係假議題，全部都係轉移視線。 因為佢唔敢喐， 全部 嗰啲地既得利益嘅集團，嗰啲乜叔乜叔就喺林鄭最大嘅支持者就係乜叔乜叔，全部都喺新界囤地最犀利嘅。你睇皇后山用地，嗰、那個本來話起天主教大學，佢話攞嚟，收尾就梁振英攞嚟起。这个所谓的公营房屋，其实那里一转转了做屋地，四叔那些地全部可以 resong 做屋地。第二，有个听众告诉我，现在发现在新界越来越多丁屋兴建当中，他们怀疑真的政府会加快批那个丁屋，现在 会改变政策，还是帮他们， 是的， 因为好多已经见到好多喺元朗嘅嗰啲地方， 嗯、 无厘那撒嘅话咧，就已经系揼晒地盘喺度啦。 系， 系咪？呢个我谂议员要问清楚，而家政府系唔系私下打龙通通水俾新界佬， 嗯、 狂批丁屋俾佢哋？喂，咁你真系好唔 fair 啫！其他市区嘅香港人，大家同样系香港人， 系 顶你170几尺买层楼， 系 仲要系成百成几百万。是吗？ 记住土地有限，但丁 權你讲土地有限， 丁权是无限的。 既然你讲到自己咁打得，打罗冠聪你又叻，打黄之锋你又叻，打朱海迪呢啲你又叻，高老和呢是吗？乡下佬呢？新界丁屋呢？新界人僭建呢？ 這個、 有冇再提啊？新界人僭建， 2012年有人燒，喂大佬，烧佢嘅人像之后就惊咗啦。 香港人人住得咁少，佢哋住一层丁屋，仲要再僭建层半。自己住咗三层啦，已经系，仲、要僭建，唔系一层，系层半， 层半 系啊，都唔处理，屋宇署都唔敢处理。我话俾你听，呢、這个就系现实。香港政府，你话系结构性嘅问题，系曾荫权政府嘅问题啊，定系政府根本冇能力、冇意志，甚至系官商勾结嘅问题？ 现届嘅林郑月娥，上一届嘅梁振英，经常话好多香港嘅反对派、民主派或者社会人士， 政府施政 又话咩政治化议题，就系正正去攞住啲政治议题，就反而咧啲民生议题用嚟转移视线嘅。头先我哋讲所有啊，系触及到六七个政策范畴嗰啲嘅民生议题，政府系从来都冇做好啊。 呢啲绝对系政治问题，好简单，高老和边个敢喐佢？呢个系政治问题。所有 hold 住中地嘅新界佬、乡议局，边个敢喐佢？呢、這个唔系政治问题，你问我，嗰、那个就系因为政府政治上嘅盟友，亦都系共产党笼络嘅对象，甚至系中联办新界办事处嘅支持者。好啦，政治上你要佢支持你，换取嘅就系咩呢？第一，僭建唔执法；第二，狂批丁屋地；第三，就系头先所讲嘅中土啦。中土讲咗几年啦， 佢哋霸咗嚟啊，自己去牟利， 霸咗之后调翻转，政府要承认，跟住又话如果喐佢嘅话，嗰啲业界又点咧？喂，顶你由一开始你系霸翻嚟，你有冇讲常识嘅道理咧？即系话我可唔可以喺伟业街霸咗个街边嗰个泊车冇咪标啊，自己揼啲咪标喺度，或者动几个古惑仔喺度收钱？好啦，霸到咁上下，政府嚟驱赶我啦，我就话喂，你有冇影响嗰几个古惑仔嘅生计？真噶，而家 exactly 就是市民者，系好荒谬，荒诞到你唔可以接受。 系荒诞到你唔信噶喎。 系啊， 嗰几个古惑仔系伟业街泊车业嘅持份者嚟。 市民话唔系咁差啊，政府唔系咁噶，但系实际就系咁。 跟住你就走去孖叉朱海迪、黄浩明呢班友搞事，跟住孖叉拉布嗰啲人话佢哋喺立法会里边搞搞震，影响民生， 阻住我哋政府， 阻住政府施政， 啲跨境大白象基建 工程。所以我就话香港人慢慢怀疑自己精神病就系咁嘅原因。你系一个正常嘅人。而你见到身边嗰啲人，好多人就话：，林郑都未做，你俾咗时间佢做下嘢啦。共产党都唔系咁衰嘅啫，唔系事事都做到咁绝嘅，仲不断喺度帮佢讲说话。最后尾你就怀疑有病嗰个自己，一定系。你问下， 系谂起有本小说《犀牛》啊，真系。 唔系犀牛嗰本小说， 全条村嘅人都变晒犀牛啊！你点样自处咧？你系咪跳埋落个井度变咗另外一只犀牛？ 喂，我觉得真系噶，香港人只有两种选择，我觉得已经唔系话沉唔沉默，一系。你就变埋佢哋，学高老王咁样。如果我有朝日大家见到我喺伟业街行嚟行去帮人泊车咧，你唔好叫我。我已经决定咗呢个投身呢个泊车集团。 泊车集团，搵埋一份 一样啫嘛。喂，如果我泊耐咗就系我噶啦。 选择 好啦，跟住咧就政府就话，如果要拱走我嚟起楼嘅话，就影响到我啲泊车业界嘅。嘅持份者嗰下先好笑， 只要你请多咗人帮你手， 喂，大佬嗰啲叫非法占用人士，好啦，堆泥头堆到天水围一个山仔咁样，而家嗰度开埋高尔夫球场做 driving range 加埋 BBQ， 夜晚仲可以唱卡拉 OK， 然后跟住就又系持份者咯，跟住就变咗，咁如果系咁，顶我不如叫嗰啲新 Beyond 嚟做特首啦，有乜分别先？如果系咁，即系话恶嘅。然后跟住恶，然后我政治上帮你对付反对派嘅，咪呢个咪大陆政治入侵香港嘅后果咯，系嘛？因为点解我后面有西环撑腰，然后跟住我就可以咩啊？恐吓嗰啲候选人，唔准佢哋去选，系咪？打龙通周浩鼎冇问题，学历到而家柯创成嘅学历系乜？大家都唔知道，冇问题， 系啊， 系嘛？ 反对派搞占中楼，我就去旺角嗰度咧去扫呢场， 系啊， 吓。 跟住就掃完場出禁制令，你去反對禁制令嗰啲法院都打龍通，有冇可能民事嘢你出個刑事禁制令出嚟？係嘛，民事啫嘛，係嘛？呢個就係跟住去執法嗰啲紅帽仔又唔知咩人，跟住就差佬就去 back up 嗰啲紅帽仔去拆鐵馬，咪實實話我就成個世界顛倒過嚟咯。所以如果你問，好似連美講呢啲咁嘅嘢，好似好 discouraging 咁樣，但係實際上我覺得。嗱，呢個就係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啊，真係期望管理。如果你預期好衰嘅話咧，到時出嚟嗰個情況唔係咁衰咧， 會好翻啲。 可以可能個心情係會好翻啲， 感覺好少少。 係啦，感覺好翻啲嘅。咁頭先我睇到留言有啲聽眾就係話，點解你唔回應啊李永達啊？其實我哋開始第一節咧， 係 其實係回應咗。 大家要聽翻啊，係 嚇。係啦，咁你就我覺得唔需要信我哋講嘅。你上去立場新聞，你打呢個真兄弟三個字。你就找到立场新闻有四篇的报道，访问了很多人的，包括这个五人小组报告书的核心人物张贤登。 我们或者打回一条 link 在那里先，给一些网友看回。那 么的来龙去脉事件大家就知道了，其实谁是谁非，我再讲一次，泛民初选不应该给子弹在正式选举里面给邓家彪。所以我觉得大家所谓君子之争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突出自己的优点，你可以批评对方的政纲。但是如果你说去到是一些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的东西，人格谋杀的东西，就拿出证据来。 我们作为从政者是要透过实际行为告诉市民，当要面对大敌这个建制派保皇党，还有要团结民主派，或者民主派自己本身团结要应对现在这个专权打压的话，我们要从我们自己本身的政治行为去看，是不是真的会带来民主派更加团结， 我 都分化了。 我自己选择候选人的标准只有一样，我哋唔系选一个而家泛民里边最叻嘅人，从来我话俾你听咧，大家选举千祈唔好谂选贤与能，如果唔系你就会选多啲伪君子出嚟，大家就会包装到自己一个贤人圣人，但系现实上从政嘅人绝对唔会系咁嘅，总有各种各样嘅缺点，因为佢哋都系普通人嚟嘅。好啦，我哋只系选一个泛民能够协助泛民喺新界东对抗共产党地区组织，巩固泛民喺新界东嘅基础。希望泛民在新界东里面再两年后的区议会选举是可以夺取新界东在沙田区议会可不可以拿到一个多数的议席。即是没感情可言的，不是个人感情的问题。 这个就是那个大 局观，这个纯粹我相信是一个每一个市民自己想的时候，个人的政纲啊，这个又讲这个又讲这个又讲，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最终都是看什么呢？哪一个人你相信他是有能力，或者过去从他的行为，我讲的不是只是言论，是包括他的行为里面你看得到他是落实得到那样东西，有那个魄力落实得到那样东西，我觉得那个就是标准了。 因为过去几年民主派有太多这些路线分歧的争议，但同一时间又看到很多不同 的人的政治行为出来跟他的本身的讲的说话是不同的，这个我相信市民是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判断。 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即教育一些的，即大家投票这么多年，其实总会有很多人呢，即一个政纲不合意或者对方不同，就即自己人就 XY 交叉小老母这些东西。过去几年是一种，即我不觉得是哪些人鼓吹，但是跟社交媒体发达有关的，即大家的情绪表达多了很多机会。但我正正觉得就是投票初选补选就不是只是情绪表达，我觉得而反而是要有个大局的看法，同埋是对民主派发展的策略的分析，然后你有个这样的坐标，你才可以协助你们去想哪一个是合适。是啊，如果我们是要冲击为主的，将来是以暴力冲突为主的，哪些人会合适一点呢？如果我们是议会坐而论道，通过在议会只是在议会里面举手的，哪些人会合适啲呢？如果是需要，我再讲，我自己都讲过，我是需要重新再重回社区，由地区发展开始的，这样不可以将个重点摆立法会，因为立法会被阉割之后，那又哪些人合适啲呢？那我觉得我自己的坐标就是这样看。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分析都不同的，我觉得可以是不同的。其实这些不是私怨，不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过去即是 我做了一集《還看歷史》講關雲長這個人，很多人推崇他是中國的一個聖人、 哦、 其實我是很討厭這個關雲長。關雲長是一個私怨毛當道的人、 哦、就是講私人恩怨。 很簡單，諸葛亮派你守華容、 嗯、 明明赤壁之戰之後知道曹操在那裡撇的了，是但找條彈散去守都好，一定斬曹操於馬下。結果關羽就公私不分，私怨毛 放走了 他。他私怨的反面就是私人恩惠，因为曹操当年招呼过他嘛、 嗯、 封过他做守亭侯嘛、 嗯、 他又斩了曹操几个猛将嘛、嗯、曹操又没有追究嘛，过五关斩六将嘛、哦、就放他咯。好了，跟着到这个派他守荆州、 嗯、 又是私怨毛、 嗯、 跟着到张飞吕蒙杀了这个关羽、 嗯、 张飞又是私怨毛，不断饮酒暴打的军事、 哦、 自己旗下的军事情绪失控，结果就被下面的谋反士兵谋反杀了、 嗯、 好了，跟着刘备又是私怨毛，张飞一死失常，一定要伐吴、 嗯、 但大家都知道乱吴先可以抗魏的嘛， 我是忘记了这个 没诸葛亮一路、 这个、大的格局， 隆中对一路所讲的事，他出山的原因就是要建立这个属吴的联盟嘛，先入川建立根据地，然后再乱吴制曹嘛，这个是大战略，乱吴制曹就是大战略。好了，结果刘备就不理诸葛亮劝阻，自己亲自率兵、 嗯嗯、 结果被这个吕东吴的陆逊火烧连营，烧晒啲军营、 哦、 病死白帝城，整个蜀汉的基业就玩完。你想想，三兄弟全部都是私怨毛， 出事啊，咁就 全部都是私怨毛报仇嘛，系嘛，义气啊嘛，系嘛，呢啲系真兄弟啦，我话俾你听。但你睇下个后果系点啊？ 历史嘅教训呢个系 系嘛？呢啲真兄弟，睇下个后果系点啊？诸葛亮都叫佢唔好伐吴，佢诸葛亮都冇参与伐吴嘅，其实、嗯、军师都唔去，咁你知咩事啦？咁、嗯、好明显就同刘备嘅睇法好唔同啦。所以我就话呢啲私怨毛嘅咧，就系我哋中国人最崇拜嘅嘢。系咁，我哋成日都话要揾个选贤与能啊等等。刘备系最虚伪嘅、 嗯， 最虚伪嘅。我哋唔系要一个圣人，一个贤人。 嗯， 我哋只一个喺谋略上算一个做到嘢嘅人，就系咁简单。 当下能够解决个问题， 解决问题同埋做到嘢嘅人咧，其实系或者佢嘅 track record， 你睇到佢做到嘢嘅人就系咁多啦。咁所以我就话呢、這个唔好跌落去一个所谓 dog fight，finger pointing。好多人喺度撩就话点解你唔回应唔回应？大家听翻我哋第一节知噶啦，回应咗噶啦，其实我哋都讲咗，如果 dog fight 嘅话咧。就是只会比邓家彪射多几箭嘅啫，因为喺呢个议席补选里边嘅对手不是李永达，不是民主党， 我哋咁 是工联会，如果民主党嘅立场，我讲一次 A、B、C 嘅话，我问清楚 A、B、C 嘅意思系咪除咗 C 之外，连邓家彪都可以接受咧？呢个系最关键嘅问题。系啦，如果系，你可以去到最尽，系嘛？坦白讲，如果坦即系我讲多一句啦，其实。民主党里面的事，我年轻时代一路参与民主党工作这么多年，亦都认识他们。 嗯、 我觉得无论是怎么都好，你要想想你这样做做这些事，最终你 achieve 了什么目的，这个目的对于我刚才讲的一个大局有什么好处。 是 不是一时三刻拿花生出来吃，花生其实真的不可以当饭吃的，吃得多是会燥咳的。 即系今次今日攞翻十一年前嘅思源出翻嚟，我会都会睇翻我今日做嘅决定吓、啊，对唔对得住自己？五年后、十年后，或者对唔对得住民主派支持者，系咪可以经历得检视？即系都可以继续即系站得住脚咧？咁样系吓，呢、啊這个我认为我即系， 所以我觉得总会好多人，总会好多人喺网上边会作出各种各样嘅挑战。点解？等于我当日。离开呢个 D 一百，俾人攻击到体无完肤、 嗯， 一样嘅啫。其实我觉得嗰啲、嗯、人系特登发动啲人嚟去搞你，去砌你， 嗯、 去撩你，乜人都有嘅。其实我觉得， 嗯、 但系网台有多种咯。我觉得其实、 嗯、 做节目嘅方式都有好多种。有啲人系觉得咁样就有 noise， 有群众、 嗯。 但系我谂 ，it's not my cup of tea、 嗯。 呢啲人。咁所以你话觉得我哋唔好听嘅，你咪唔好听咯。我又冇收你钱啊，系啊，所以我觉得仍然系一句，即系我希望啊，范国威唔好俾呢啲嘢影响。 明白，明白，明白。 即系 继续 做好个选举工程， 做好选举工程啦。 一月十四号， 初选投票， 这个实体投票，咁啊，如果知道个实体投票嘅地点嘅话咧，而家仲喺商讨当中，我哋尽 好似都 有 啲麻烦， 系啊，遇到唔少嘅困难， 麻烦。 第一知道嘅话咧，就要立即向大家公布，希望咧就争取即系市民嘅参与啦，系。 好啦，好啦，就今集 Boxing Day 亦都系毛泽东出生日啊，咁啊，共产党啊唔记得咗自己嘅祖师爷啦，当然， 我哋帮佢纪念。 我哋呢啲反共分子先记得，咁大家纪念就知道系咩啦，就系、是、以前就平安夜失身夜啊嘛，而家叫毛诞夜失身夜。 啊，我哋几严肃对待呢个毛泽东诞辰。 系啦，好啦，今集再提醒大家，12月31号报咗名去呢个嘅圣除夕夜土耳其私房菜嘅朋友，如 check WhatsApp、check 电邮，如果都冇睇唔到，上去 Facebook 睇睇我哋嘅 post， 咁你就会知道我哋有咩嘢食噶啦。其实 系 好啦。今集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好 ，Jingle Bell， 咁啊，圣诞节咧又嚟啦。 各位城寨人，在风雨飘摇的日子，我哋仍然可以去享受一个美好的佳节嘅，圣诞快乐。 我是徐少华，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各位城寨人，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各位城寨观众，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进步，民主快来。 加拿大温哥华的楚少汉 Edward Chu， 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祝城寨人圣诞快乐，新年进步，新一年大家继续探险啦！ 喺度同大家讲一声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Our sweet Adju Joanna， 城寨人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